围绕大会主题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2021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也将同期举办。赵泽良， 在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上将有15项左右的顶级互联网科技成果亮相。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吸引了300余家中外企业积极参与展示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产品。 鉴于疫情防控需要，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朱国贤介绍，大会将采取一系列举措确保安全办会。 我们将打造大会智慧驾驶舱，整合大会嘉宾、板块活动、会场资源等信息系统，优化一码通行、无感刷脸、红外感应等技术应用，实现流程可视、问题可溯、结果可控，确保安全办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环比和同比继续保持增长，产销量都首次超过30万辆，再创历史新高。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总体延续下降势头，且同比降幅比上月有所扩大。 今年八月汽车产销分别达到172.5万辆和179.9万辆，环比比上月下降了7.4%和3.5%，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8.7%和17.8%。 陈世华介绍，今年八月汽车产销同比继续下降，一方面是由于马来西亚疫情加剧，导致芯片生产供应紧张，企业芯片短缺现象进一步加剧，同时受同期基数较高影响，乘用车产销同比降幅比上月有所扩大。另一方面，国六排放法规切换造成的短期市场波动继续影响货车需求，商用车产销因而延续了快速下降趋势。而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八月新能源汽车持续成为亮点。陈世华介绍，八月新能源产销继续刷新纪录，分别达到30.9万辆和32.1万辆。 从今年一到八月份来看，新能源汽车产销的规模已经达到180万辆左右。从一到八月份的渗透率来看，也继续提升至11%的水平。 今天是第37个教师节，各地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向教师致以节日问候与祝贺，表达对教师的祝福、崇敬与关爱之情。请听报道。 祝老师节日快乐！ 在彭水开往重庆的乘5832次复兴号绿巨人动车上，旅客乘务员们一道通过歌声送祝福、手绘图画、写贺卡等别开生面的形式祝福节日、感恩老师。在江西赣州，众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主要街道、商场、超市等地方的 LED 屏上都打出了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等字样，为教师节营造了满满的仪式感。南昌市阳明学校的孩子们把对老师的敬爱之情写进贺卡里，做进手工里，写到感谢信里。教师张芳： 深受感动和自豪，让我更加坚定了在岗位中热爱学生、教书育人的信念。 河南省推出教师节公益周活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通过线上零元义诊、零元药品快递、直播讲座、线下多项免费检查项目等形式，为教师送上节日健康大礼包。医院脾胃肝胆科主任医师赵文霞： 教师呢，他们也很辛苦。医院呢，这一次主办的活动主要是针对教师的常见病啊、心理疾病啊，组织的基本上是各个科都有，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没有鲜花，没有礼物，甚至听不到学生说一句清晰的老师节日快乐。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们今天迎来了爱心志愿者组成的特殊慰问艺术团，他们同样得到了教师节最美好的祝福。教师武亚楠： 我们一定会用爱心与责任引领特殊儿童立志成人，立德成才。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56例，其中重症病例8例。 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2983万3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银保监会今天发布通知，选择4地4家机构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试点阶段，单家试点机构养老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总规模限制在100亿元人民币以内，自2021年9月15号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天就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实行超高层建筑决策责任终身制。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印发《医疗机构投诉接待处理时应当》，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投诉接待处理。 人社部今天会同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召开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就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对美团、饿了么等10家头部平台企业开展联合行政指导。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今天对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一审开庭宣判，认定被告人周阳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2240万6582例，死亡459万2934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57万例，死亡654268例。面对全美新冠确诊病例激增的严峻形势，美国总统拜登9号宣布新冠疫苗新规，相关规定将影响近1亿美国人。总台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拜登9号当天在白宫宣布，美国劳工部正在制定一项紧急规定，要求所有雇员人数超过100人的雇主必须确保其员工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或者每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拜登还要求所有联邦工作人员接种新冠疫苗，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雇员也需要接种疫苗。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美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和死亡病例中，绝大部分人没有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占比超过99%。而截至目前，全美约有1.77亿人接种了2剂新冠疫苗，仅占总人口数的53.3%，仍有数以千万计的民众不信任疫苗。此外，据美国国会山报9号的报道，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联邦政府对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官方统计中，漏掉了在新冠疫情完全爆发前几个月发生在养老院的近1.6万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还有研究人员新近根据模型计算发现，美国的新冠实际感染人数远超官方统计。早在2020年年底，美国可能就已有近1/3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地区首家中国疫苗工厂的奠基仪式9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这家工厂将于2022年4月开始生产中国国药新冠疫苗，除保证塞尔维亚需求外，还将供应巴尔干及欧洲地区其他国家。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10号下午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参加将于29号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影静、吴京、石静飞，主播玉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 Like a fire.